啊，尊敬的啊，诸位长辈啊，诸位同仁啊，大家早安。阿弥陀佛啊，于敬义公啊，于造神记啊，这篇文章呢啊，对我们打破自欺一关呢、啊，非常有帮助。好、啊，我们在课程当中呢啊，常常。啊、跟大家提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教诲、啊、有一句说到的、啊、须打破自欺一关，修行啊，时有商量处、啊、自欺打破了，才正式谈得上是修行、啊、须卓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病痛，哇，发现自己一言一行起心动念呢、啊，都是罪过啊，这不是坏事哦，这是真正啊观照力强了，不自欺了啊，自己念头里啊贪嗔痴慢疑都看到了啊，功夫啊这个时候才有下手处，哎，看到了才知道改它啊，发现自己的过失啊叫开悟，改正自己的过失叫真修行、啊、我们应该、啊、入佛门都学过认识佛教，虽然学过，但是其中很重要的心境、啊、我们有没有领纳在心中、啊、师父谈到了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、啊、把我们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，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。哎，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了。哎，昨天讲错什么话，清楚吗？昨天起的念头哪里偏颇了，明白吗？假如不明白，从何修起啊？假如不知道从何修起，那是蹉跎光阴啊，每天就这样流逝掉了。一日不知非，则一日安于自是、啊、一日无过可改，则一日无不可进啊。但是明须良朋提醒啊，好，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自欺啊，还有一个障碍呢，叫习气使然，浑然不知，自己发现不了、哦、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心态就很重要。什么心态呢？人家劝我们啊，我们要欢喜接受，人家才提醒得了啊。我们现在看不到自己了，人家提醒我们还跟人家生气，那谁敢跟我们提啊？昨天我们群书制药小组 啊在讨论啊，这360句啊，应该是剩最后这差不多60句了。讨论之前呢啊，刚好谈到啊我们董俊杰学长啊他这一次要做司仪啊，做司仪也不容易啊，坦白讲，假如叫我去做司仪啊，我可能也有两天睡不好觉了。我、哦、那个讲话都很讲究，很慎重啊。19号啊，啊，国雄他们就要啊有婚礼啊，啊就要先啊有一次的啊这个婚礼的整个过程啊，结果我们何桂清啊老师啊就说到了。说董老师啊，今天早上都没讲话，保留实力啊，19号的时候可以好好用一下。啊，我这么一听啊，第一呢，感觉到我们董学长啊那份道义情义，啊，这个同人结婚两肋插刀，男人啊要有血性， 哦，要有那种豪情，见义勇为。不然修行人修到最后连点血性都没有，都装得很客气。然后很多事情呢，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，还要让人家猜，哦，累死人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小时候呢，念初中、念高中那死党，啊，有什么需要你不告诉我，真没意思，啊，就主动的要去帮忙，啊，不能修行修到最后连这点情义啊、血性都不见了，就麻烦了。这个是第一个了，我感觉到我们董学长是很讲情义啊，两肋插刀。再来呢，啊，突然想，哎呀，人家董学长懂得进退分寸，要保留实力，不可透支。啊，突然我想，哎呀，这是不是在讲我啊？特别容易透支啊，不自量力啊，啊，做什么事情呢？不知道度，往往都是。累过头了，哦，逞强，这个就是我的大病，哦，所以我就给何桂琴老师说，您刚刚讲这句话呢，是不是给我暗喻啊？哦，给我引讽啊，就是很暗示劝谏我，哦，老师啊，你这个太会透支了。哦，你看人家董学长现在都懂得要保留实力，哦，我心里就这么想，哦，我接着请教何老师说，哎，你这个是不是暗示我，哦，因为师父曾经说过，二十岁以前可以劝，二十岁到四十岁，只能暗示，哦，我今年38岁，啊，还在可以暗示的范围，再过2年就麻烦，所以这个面子啊，得放下。啊，我们这个太多过失啊，自己还看不到，啊，往往身边的人呢，啊，看得清楚，啊，所以人家的话，甚至经典的话，都要能回过来啊，反省自己。啊，你看我自己。跟大众分享课程呢，都快8年了。这个逞强的性格啊，坦白讲，有增无减，所以自欺没打破啊。所以当我给这个何桂琴老师说的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在暗示我不可以太逞强啊？啊，结果呢，这个何老师马上呢讲了第二句话，哪敢呐，啊？听是冲啊，哦，你身边的人给你劝都说哪敢劝啊，哇，那我又反思我这个长期以来这个形象啊，这个态度啊有问题。哦，旁边的人要给我提醒呢，都有压力，都得思量半天啊。哎呀，那我常常讲的但求无过啊，我也在欺骗我自己了。啊，身边的人看到一些问题都不敢提的时候，我怎么可能会没有过呢？哦，哦，所以，假如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呢，可能经典，可能身边人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对我们的提醒啊，都非常可贵。哦，我不知道呢，大家读了于静一公寓造神记啊，有什么样的感受？真的，谁是于静一公？几乎每一个修行人呢，啊，都必须突破这个瓶颈。哦，意恶太重，专务虚名，满纸怨尤。哎，我们思考一下，这半年来，这一年来，我们有没有怨过人？走在弘扬文化这一段路当中，怨过谁？甚至于连师长有没有怨过？这个都要很冷静的来观察自己的心念呢。啊，满纸怨尤，独逞上帝，对真理不相信， 真正遇到境界的人还是习气当道，不是经典当道。下一句哦，不要只看到这十六个字哦，恐受罚不止持也哦。这一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啊、哦，注意到前面十六个字哦，没注意到后面这一句哦。哦，后面还提到逃祸都来不及了，还祈福啊？逃祸不暇，还祈福啊？哎，这不是讲愚公哦，我们的心境跟愚公相近的时候，真的是逃祸都不止啊！啊，师长曾经呢、啊，啊，我不知道是讲经的时候呢，还是私底下的在跟我们开示的时候讲到，说上天收人，啊，尤其啊，佛弟子、修行人不争干的，一个都逃不掉。这些话好不好听啊？我们喜不喜欢听真话？假如听到这个话，哎，很难过，很不舒服，那是不愿看清楚真相啊。那怎么可能是真修行人呢？听到真话的时候感激，跪下来磕头，那是真想学，真不愿意再堕落。听到真话的时候难过，面子作祟啊。而且师父这一次又讲到啊，上天慈悲，佛菩萨慈悲，这些鬼神太慈悲了，所有人的罪通通都已经判了，即将执行了，但是还怜悯大众，看能不能赶紧回头转变命运啊！所以我们的罪啊，全部都已经判刑了，现在等着执行。可是呢，就是这些佛菩萨鬼神慈悲啊，让世间的人最后一个机会啊！这一段话呢，跟灶神劝愚公的心境完全是一样的慈悲啊！不管是师长啊，还是鬼神，他们的这一份心啊，我们要懂得珍惜啊！所以我们得真干呐、啊，不能再侥幸了。哦，当然，下定决心了、啊，起起伏伏啊，是正常的。啊，就像愚公一开始用功啊，也是妄念分持啊。但一只要有勇猛心，立决定志，决定要克服，决定要往生，啊，不计成败，不顾生死，死都不怕，就怕念头不对。用这样的气概啊，来突破意业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大家看哦，愚公啊，潦倒终身哦，到47岁哦。我相信他身边的人都瞧不起他，蛇风所及，触怒鬼神呢、啊。哦，哎，有人看的时候才习字，没人看就不做了。久而久之，身边的人怎么可能尊重他？日久见人心啊，无谁欺，欺天乎啊！明眼人骗不了，天地鬼神更骗不了。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际遇，人家身边的人可能都瞧不起他。为什么三年之后呢？交口见功，身边的人全部都随喜赞叹，哎呀，我们这一个地方啊，就这个愚公修养最好。哎，不然张居正宰相怎么会知道愚公呢？你看一个人真干呢、啊、才是真正赢得身边人的尊重啊。我们撑个面子不肯看真相有什么意义啊？ 自欺欺人，人生最可悲的事就是这件事情了。学道须是铁汉啊，两字性条真干啊。什么是真？一毫自欺，一毫夹杂即会真。什么是干？一毫懈怠，一毫自我宽恕即非干。不能自我宽恕啊，要赶尽杀绝习气啊。愿善念永存，善力精进啊，倘丝毫自宽，永堕地狱。要有这样的决心啊。我们现在是要突破无量劫来的生死轮回啊，这么样一个重大的挑战，我们还侥幸掉以轻心，这个仗怎么可能打得过去呢？所以真正尊重己灵了，不想再堕落了。真正希望正法得久住了。正法在哪里复兴？在我的依教奉行当中复兴。有这个担当了，念念为众生了，佛菩萨随时都会加持你啊，就感应了，就真正呢，能够扶得住烦恼啊。所以佛菩萨怎么加持得上？我们的真心真干呢，自然就加持得上了。所以不是没有人劝我们了。太多太多的人在劝呢，我们为什么没发觉问题？为什么没改？还是我们呢内在深层的傲慢太强啊！修道啊，贪嗔痴厉害啊，后面的慢疑啊更厉害啊，得要高度警觉啊，才看得到自己的傲慢。其实啊，我们念头里面随顺烦恼，那就是不把佛法、不把圣贤教诲当回事了。这个不是傲慢，不然是什么？我自己啊，从昨天这个事情，体会到呢，自己对身边的人的劝呢，都没有很好的珍惜。这个就是我自身的傲慢。其实身边的人劝我，我不能珍惜，我也没有遵行师父的教诲了。师父说啊，谁是学生？自己是学生。师父老人家说，他教学几十年，今年53年了，时时都是一个学生的态度。我自身呢，想到这一段呢，冷汗直流啊！7年多来，都快8年了，被人家叫老师，老师叫到最后啊，都迷了，贪着了，觉得自己是老师了。其实习气呀，就像刚刚讲的，连个逞强的习气我都对治不了，那通通讲别人呢？自己的习气都没减，坦白讲啊，当学生的资格都没有。我自己啊，当师父也好，当长明法师的学生呢，我完全没有资格。所以是硬着头皮啊，要跟大家交流。我们谈的呢，都是师父的教诲。大家不嫌弃啊，我充其量呢，只能当大家的同学，就师父这些教诲啊，跟大家做交流，自身呢，捋续自己啊，也必须要从虚名当中走下来才行了。都讲别人，要不误虚名，自身呢，我是虚名是最严重的了。在外 大家对我看的呢高的不得了，习气啊只有自己啊清楚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呢、啊，跟大家呢来学习啊，师讲啊，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啊，这个是师父就念佛法门呢、啊、最重要的精髓教诲啊，心的根本呢、啊，行的根本呢、啊，给我们开解的非常的精辟，句句都是修行的关键呢、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讲到的啊，学佛首先要知道啊，佛是什么？哎，学佛是明白人呢、啊，学着连佛都不知道了，不行了。啊，佛是觉的意思。学佛啊，是学当个明白人，当个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人。啊，哎，什么是宇宙人生真相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既然是虚妄的，我们把它当真了、啊，就是迷惑了。所以发生的事情，看谁不顺眼了，哪里有挂碍了，都是着相啊，都是不明白宇宙人生真相了。佛陀讲经49年，般若讲了22年啊。所以般若是诸法实相啊，所以师父在这一段教诲当中讲得很精要，离一切相是般若，修一切善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。哎，我们可不能想，哎呀，我程度不够啦，修般若不行啦。这个念头啊，就是自己先不信任自己了，信心都没有啊，修什么都修不上去了。哦，所以般若是重点哦，不取一相，不着相啊，要在每一个境界当中练哦。为什么俗话说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啊？谁是旁观者？我们自己不着相了，自己不就变成旁观者了吗？所以常常啊，要把自己从境界当中啊拉出来，不要太入戏。什么叫入戏？贪嗔痴慢卷起来了啊，要拉开来。哦，冷静，因为你一拉开来，你就没陷进去，你就冷静多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好像往往很多事情经过以后，哎呀，那有什么呢？有什么好气的呢？干嘛又发脾气呢？那个都是着相啊。哦，哎，假如从因缘去看，啊、哦，就像曾经提到的，啊、哦，我有一个学生，啊，被换4个学校了，啊，哎，从因上去看，你不是着那个果相啊。从因上这块去看，你不止不生气哦，你生怜悯心啊，他很可怜啊，哎，奇怪了，本来应该气得半死的，你怎么做这个严重的行为呢？你转个念不着相了，变慈悲。不着相重要啊。为什么着相？我执太重。着了这个相之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哦，所以一执着了，我执又上来了，我贪，我嗔，我痴，我慢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扶都扶不住。所以般若重要啊。所以接着师父讲了，学佛是学做佛啊。哇，这个做字下得好啊，学佛不是搞形式啊，是自己真做啊，真相啊。我记得12年前呢，到澳洲学习啊，因为听了一片碟啊，很激动，好，把工作都辞掉了，就到澳洲去了。听哪一片碟呢？5年做真菩萨，哦， 老人家说的，肯来的人啊，我们床换成高低床，谁肯来通通挤进去。好，我一听，好，留一份给我啊。啊，工作辞了，我就冲到澳洲去了。做真菩萨，十二年过去了，哎，真凡夫俗子，自己离当时候的出发心这么远。您看呐、啊，佛菩萨慈悲啊，随时看我们错了，还完全信任我们，加持我们。感受到了没有啊？啊，我自己是凡夫啊，但佛菩萨看我们还有善心啊，还信任我啊，还有一个汉学院的机会，让我能为正法尽点心力啊。汉学院两年之后要办学哦，哦，所以我现在要期许自己。两年之后做真菩萨啊，人人弘道啊，非道弘人啊，不然不在我自己这样内心心地上下真实功夫，两年之后我还自欺欺人，那不是谤法了吗？那不是自己啊想见到的了。哦，所以这个坐字啊重要了。啊，学佛是学坐佛。啊、哦、诶，我们抓到一个重点，要真干。哪里是真干？心去坐佛。你看这每一句都放光啊。你抓到哪一句真干呢，你境界就上去。我们每天还那么多烦恼，真的一句都没有入心。这是真实状况啊，我们能这样认知到了，我们才能打破自欺啊，心去做佛啊，我们一定要学佛的存心，佛的用心，这才是真正抓到了根本啊。啊，学佛的存心，学佛的用心，从今天开始，起心动念，一言一行，依佛陀的标准啊，学佛菩萨。六度十愿呢，是佛菩萨的行持了。哦，我们看到学佛的存心，佛的用心了，每天处事待人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一离开这个心念，赶紧拉回来啊，不能放纵他，糟蹋自己的慧命了，光阴了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，赶紧拉回来啊，这个是抓到了根本了，起心动念是根本。哦，所以念佛大家都会念，都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、哦、可是每个人得的结果不一样，那我们想得什么结果呢？真想往生啊，师父讲到这里啊，耳朵整个都竖起来了，生怕有一句话听漏了，这是真想往生的。假如我们听这一片碟，有一句没一句的听进去了，右耳听左耳又出去了，讲想往生呢、啊，那叫口头上讲讲了，不是真的想往生、哦、当然往不往生呢，任何人强迫不了我们，这件事啊，只有自己下决心才办得到，其他连佛菩萨只是个助缘啊，真的能不能往生还得靠自己才行了。有的人能往生呢，有的人不能往生。实在说啊，往生的人少，不能往生的人占大多数。啊，我们是在少数，还是在大多数？您看呢、哦？句句都是在勘验，句句都是要打破不自欺哦。 须打破自欺关呢，实有商量处哦。哦，哎，我感觉啊，我们同仁很可贵啊，一提醒啊，觉照力还是很强。观察呢，这一两天呢、啊，大家吃饭的时候啊，我看除了吃饭呢，都是很专注的在听经。哦，哎，可贵啊，这是有善根的态度表现。好，今天呢，先跟大家谈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。